好好歡迎大家又嚟聽我講中西人文精神。好啦，咁而家呢我哋講緊呢個西方文化精神嘅反省。咁、我哋講過呢、古希臘、文化嘅精神啦，呢個係一個呢追求超越向上嘅一種精神啦，咁跟住呢我哋亦都講緊呢個呢、古羅馬嘅文化精神。這個古羅馬的文化精神呢，我們之前講過了，他們呢主要呢就由這個呢法律精神那裡來做代表了、問題呢就是之前我們講過了、古羅馬的一個、法律精神呢、其實呢、就是這個呢來自這個呢、武力組織的紀律精神，所以呢相對地呢就要有外在的條件，就是有外在的敵人存在、咁樣嚟到去講，咁所以呢由呢、一個武力組織嘅紀律嗰度嚟到發展出嚟嘅一個呢、法律精神呢、相對地呢係一個比較外在嘅一種講法、一種呢外在嘅法律精神，佢嗰個普遍性原則呢，嗰個法律嘅平等性同普遍性原則呢、都係外在嘅。外在的意思呢即是变成呢只是加在形式上面加在人民、之上、不是人民自愿的、这个、不是人民自愿，人民是被逼的、这个这样呢就、不是，其实就不是真正好讲到一个呢、客观的普遍原则的、这个不过呢、同时期這個羅馬時期呢，除了由這個、外在的形式法律來到去、見到他的文化精神之外，另外還有一個呢，其實一個是比較、思想比較深入一點、比較講到這個當時那個文化精神的一個學派呢、我們上次講到呢就是這個叫斯多葛學派、斯多葛學派所講的那個理性精神呢，就不是呢純粹由這個呢、這個法律那裡來到去講、法律那裡來到去講的時候呢就變成是被逼的、斯多葛學派所講的理性精神呢、相對地是一種呢講緊一種呢自發的一種精神、就不是講被逼了、他們相信呢、是有一個呢、有個理念呢是想講一個呢、自發的一種、理性的一種由這裡來到去建立的一個法律精神。因為他們的講法呢就是他們相信呢、一個、這個宇宙呢是理性統一的、所以呢有理性的人呢就應該呢生活在一個統一的國家裏面、而這個國家這個世界呢、那個法律呢就應該是一個自然律、這樣呢就、人人都應該遵守這個自然律，這個自然律其實就是一個宇宙的理性這個、這樣人人都要遵守，所以在這個國家裏面就應該人人平等的、樣在這個這樣的想法裏面呢、樣其實人呢是自發地是跟從這個理性來到去生活的、這個人是自發地跟從理性來到生活的時候呢、自然呢、人呢自然呢就會這個呢、遵從這個法律的了、會跟遵從這個法律、樣遵從法律的時候自然就有限制啦、有限制呢、自然呢就總是要有些不自由的啦、這個啊、但是在這個這樣的情況底下，其實所有人、這種所謂遵從這個法律呢，其實都是他們是相信呢是說是根據理性，在這個呢所謂這個、宇宙理性，在這個、法理底下來到去生活、所以呢在這樣的想法裡面呢其實是人人平等的、這個、好啦，咁樣所以呢、這個斯多葛學派呢就有這個所謂這個呢、理性這個這樣的觀念、人是可以根據這個理性、來到去這個作出一個平等的生活的這個、樣呢，所以呢我們現在就是反省返呢、 啊，呢個理性呢個觀念咧嚇，由柏拉圖嗰度咧嚇一路發展到落嚟咧嚇，柏拉圖最原初講理型，理型啊高高在上，到而家斯多葛派所講嘅理性咧，就已經咧嚇落到去呢個嚇用理性嚟到去主宰自己啊，嚟到去生活啊，咁樣所以呢一種講法咧，我哋見到咧，其實就開始咧。啊、就由這個呢個咧好高高在上外在嘅一個理型咧，慢慢咧變成咧講到其實係用人性嚟對克制人嘅動物性，啊啊講理性主宰自己，正正就係講人性克制動物性，就開始咧講緊人道啦。啊，所以呢個斯多葛派咧，啊呢、這個咧就由柏拉圖嗰度一路發展到落嚟嘅時候咧，就變成咧啊啊。啊講緊一個、啊、外在的、啊、一個、形上的一個理型、啊、慢慢就變成咧講人道啦、啊這個啊、我哋見到咧呢、這個以前啊嗰、那個柏拉圖咧都講呢個咧節制嘅、啊啊、不過佢整體精神咧其實都係講一個向上嘅啊，佢咧講緊一個理型世界。啊！佢嘅重點或者着重嘅地方咧，係講緊一個咧嚇形象世界啊！呢、這個啊，所以柏拉圖咧係着重講形象世界就多過講人道嘅啊！呢、這個啊，但係而家到發展到後來羅馬時期嘅斯多葛派咧啊，就講呢個克制情慾啊，講克制情慾啊，佢哋嗰個程度咧啊，呢、這個咧就比柏拉圖嗰陣時候咧就犀利好多啦啊！因為佢可以去到咧嚇。斯多葛派嗰啲信徒啊，呢、這個佢可以嚇任人鋸斷佢哋嘅腿啊，而唔會嗌痛嘅，去到咁樣嘅地步啊，呢咁樣嘅克制情慾，去到咁樣嘅地步咧嚇，呢、啊這個咧係柏拉圖嗰陣時已經做唔到噶啦嚇，呢、啊這個好啦啊，咁樣咧斯多葛派咧，佢亦都未曾發展到咧要廢除呢個奴隸嘅嚇、啊，即係等於呢、這個啊柏拉圖時期啊，佢哋嗰陣時哲學咧都唔會主張廢除奴隸嘅嚇、啊。之前講過，因為佢哋有個啊社會嘅原因，啊、因為咧啊冇咗奴隸咧，佢哋連思考都唔得噶呢個啊。咁斯多葛派佢哋都冇主張話要廢除呢個奴隸，不過咧佢哋咧就主張咧、啊、要、啊、承受命運啊。啊！佢哋有咁嘅主張，主張承受命運嘅思想啊！呢、這個啊，呢、這個承受命運嘅思想咧啊，就可以令到呢個奴隸咧啊，忘記自己係一個奴隸啊！佢只需要咧接受佢自己咧啊啊！我都係一個啊都係一個理性嘅人啊！咁咧就係要接受呢個所謂理性嘅安排啊，接受自己係奴隸呢個命運。啊！呢、這個奴隸呢個命運都係屬於一個理性嘅安排啊啊！咁、啊、樣亦都等於啊，皇帝亦都應該忘記自己係皇帝啊！皇帝作為皇帝，亦都係一個理性嘅命運嘅安排啊！呢、這個嚇啊，因為呢個咧喺一個理性嘅安排底下嚟到去生活啊，所有人都喺一個理性安排底下嚟到去生活啊，奴隸又係啊，皇帝亦都係。佢哋咧斯多葛派用咁嘅方法咧，啊呢、這個所謂承受命運嘅講法咧，啊承受呢個理性命運嘅講法咧嚟到去講，你望咁咧就變成咧、啊、人人平等咯，啊呢、這個啊無論係奴隸或者呢個皇帝都好嚇，佢、啊、都係呢、這個咧、啊、承受呢個理性命運嘅安排，啊咁樣就變成人人平等嚇，唔、啊、需要廢除呢個奴隸制度啊呢、這個啊，啊咁樣咧就變成咧令到。人咧可以喺呢個現實社會嗰、那個特殊地位裏面解放出嚟啊，即係通過呢種思想嚇，呢、這個奴隸雖然咧啊有個特殊嘅身份，就係佢係奴隸啊，但係通過呢種咁樣嘅思想咧啊，佢可以咧喺呢個咧奴隸嘅身份裏面咧嚇、啊、得到一種思想上邊嘅解放啊。啊，咁樣咧，所以呢個斯多葛派咧，佢哋嘅哲學家裏邊咧，都有啲人係奴隸嚟嘅喎，都有一啲哲學家咧，佢自己嘅身份係奴隸，亦都有啲皇帝係哲學家，咁即係話咧，斯多葛派裏邊咧，佢可以令到人咧忘記咗自己到底係奴隸還是係皇帝，嚟到接受佢哋呢一套嘅思想。 啊，呢個啊，斯多帕各派哲學家佢可以係奴隸又得，皇帝又得啊，呢個啊都可以嘅呢個啊。咁所以咧，呢個啊啊，後來呢個馬克思咧就以為呢個階級嘅差別咧可以決定呢個思想。啊，咁呢個咧就同呢個斯多葛派嘅講法就好唔同啦。啊，呢個啊，斯多葛派嗰個精神咧，正正就認為喺呢個咧階級嘅差別咧係唔會咧啊造成呢個思想嘅差別嘅。啊，奴隸又好，皇帝又好，都可以咧講到啊斯多葛派所講嗰個講法嘅。啊，嗰個理性嘅講法一樣係理性嘅原則一樣得嘅。啊，呢個啊。因為斯德哥爾派相信所有的階級種族無論佢貧富貴賤強弱美醜啊，呢啲咁嘅差別咧啊，全部都係外在嘅啊。斯德哥爾派認為呢啲講法咧全部都係外在嘅啊。呢個啊，呢啲財富啊、地位啊、名譽啊，呢啲係外在嘅嘢嚟嘅啊。呢個啊，階級呢啲外在嘅嘢嚟嘅嚇，人係可有可無嘅啊，我哋係唔一定有啊。亦都唔一定冇嘅呢啲嘢，啊咁樣呢啲唔係共同嘅，啊人共同擁有嘅係咩咧？只係得理性。啊，斯多葛派認為咧，人所共同擁有嘅係理性，咁所以咧，人人啊都應該係用呢個理性嚟到去自我克制。啊，佢哋嘅講法就係呢個咧，啊所謂克制情慾咧，就係用理性嚟到去克制嘅。啊，呢個。咁所以斯多葛派咧，佢係睇唔到啲所謂外在一啲可有可無嗰啲差別啊，有幾重要啊？佢又睇唔到啊呢個啊啊呢、這個呢、這個，即係佢唔理啊呢啲外在嘅差別，佢覺得嗰啲差別咧可有可無，係外在嘅，全部都係外在嘅啊呢、這個啊咁，所以咧佢就講到這個呢個咧啊人同人嘅平等理念啦啊，因為人人都係理性，所以呢度咧就平等啦。咁所以咧，我哋由呢度嚟到去睇翻嚇羅馬啊嗰個法律精神啊，羅馬嗰個法律精神成立嚇呢個咧，從主觀講，我哋可以話係由於人自覺地要爭取權利，要互相限制權力，所以咧就講呢個嚇法律啊呢個啊，即係呢個咧就係講呢個即係之前我哋嘅講法啦嚇。羅馬法律最初嗰個形成咧。其實就因為有呢個敵人嘅存在嘛，啊呢個敵人嘅存在要互相限制，咁樣咧，所以咧就形成咧啊呢一個咧嚇呢個法律啦咁樣。咁其實而家我哋現代好多時咧立法咧啊，好多時都仍然仲係啊呢種原則噶呢個啊要限制呢個權力啊呢個嗰個立法嘅意識啊法律嘅意識嘅限制權力。不過如果我哋唔從呢個主觀嗰、那個追求嗰個權力嗰個意志嚟到去講嘅時候咧，我哋客觀地講呢個羅馬嘅法律咧，正正就係講緊呢個人咧係不自覺嘅要求呢個人同人一種平等嘅觀念即係佢哋咧即係自覺地就係咧追求一種咧爭取權利。但是其實呢不自覺地他們的表現呢是表現一種呢追求一種人和人之間的平等觀念這個由這個斯多葛派的想法呢我們可以見到這一點這個所以呢當時那些立法的人例如這個西塞羅這個新尼加這些這樣立法 的人呢好多都係呢個斯多葛派嘅信徒嚟嘅，呢個即係佢哋呢個呢啲係啲君主啦嚇，呢啲啊嗰啲君主佢哋咧要立法咁佢哋咧即係固然佢哋亦都係有啲好多時候係一啲爭權奪利啦，所以要立法啦呢個，但係當中亦都有啲係呢個咧斯多葛派嘅信徒係講緊一個理念就係咧。根據理性的自制來到去立法，根據理性要互相限制的講法來到去立法的這個，咁所以呢個羅馬法律咧，你亦都可以話係一個斯多葛學派嗰個理念嘅實現 而呢個理念咧，亦都係西方文化裏邊平等理念嘅來源。即係西方文化裏邊咧，好着重講呢個自由平等。自由平等裏邊嚇，這個平等呢個理念咧，我哋呢個最初咧可以由呢個咧羅馬嗰個法律精神嗰度咧見到嘅。由呢個斯多葛學派嗰個精神咧，我哋見到十八世紀講呢個自由平等嘅思想家其實好多都係由呢個斯多葛學派嗰個精神嗰度嚟到去講嘅咁所以咧我哋其實見到如果斯多葛學派睇人好似馬克思咁樣要淨係從呢個外在嘅階級嚟到去睇睇人嘅差別，階級決定一切，而見唔到人有共同尊貴嘅理性，咁嘅話咧，咁呢個人同人平等嘅觀念咧，可能就唔會喺呢個西方文化裏邊出現咁樣亦都好彩呢個咧斯多葛派咧，佢亦都就正正就唔係由呢個咧外在嘅階級嚟到去睇呢個人同人嘅差別，而係講到呢一個咧人同人咧有一個相同而尊貴嘅理性呢個咧就結果就成為後來呢個西方文化講平等呢個觀念嗰個來源啦咁咧呢度咧古羅馬精神咧嗰個法律精神咧佢哋背後有一個不自覺嘅一個理念我哋由呢個斯多葛學派嗰度咧就見到，正正就係一個咧追求人同人平等嘅觀念通過呢個人同人有共同嘅理性而講到一個咧人同人平等嘅觀念咁呢個咧亦都係呢個係羅馬呢個文化精神裏邊咧一個咧好重要嘅一個觀念嚟嘅。好啦，咁樣咧，我哋而家講過古希臘嘅文化精神，又講過古羅馬嘅文化精神。好啦，咁跟住咧，仲有一個咧好重要嘅一個文化精神咧西方文化裏邊咧就係呢個基督教嘅文化精神基督教發展咗好耐基督教嗰個文化精神咧，其實本來咧就係呢個希伯來精神。咁後來咧就俾呢個羅馬人日耳曼人接受咗咁跟住咧就慢慢咧就變成呢個西方文化嘅主流啦咁呢個基督教咧就喺呢個羅馬帝國後期咧就咧相當興盛咁點解咧咁羅馬帝國後期點解基督教咁興盛咧，就係因為呢個基督教精神咧已經高過呢個羅馬國教同埋呢個咧斯多葛派嘅精神成為呢個統一歐洲嘅大文化系統即係基督教咧後來到羅馬帝國後期咧，已經變成一個咧統一住呢個歐洲嘅一個大文化系統咁即係呢度咧。就係一個另外有一度一路發展緊嘅西方文化精神因為頭先我哋講咧呢個斯多葛學派嗰個精神咧佢咧就講呢個所謂呢個人同人都有一個理性啦咁佢哋嘅講法咧最高嘅講法咧就講到呢個所謂自然理性呢個宇宙理性咁呢個理性咧就係共同嘅根據呢個理性咧就人人平等咁呢個斯多葛派嘅講法咧，就係人人平等嘅呢個理性咁樣嘅講法裏邊咧即係如果用翻我哋中國人嘅睇法咧，佢就係所謂適宜不適人即係講到呢個義理講到呢個理性就講唔到呢個人講到人咧，即係講到呢個人愛嘅嗰個感情講情嗰方面咧就少咗啦講理性就講得多啦，講理情咧 相對地咧就少咗啊！呢、這個即係呢個之前我哋講古希臘文化嗰陣時都有討論過呢個問題啊，就係、是、呢個咧啊西方文化咧啊，由古希臘開始咧都已經係咧向外嗰個思考咧比較多，向內嗰個反省係相對比較少嘅，咁、啊、所以咧講呢個情咧就比較講得少啦啊！呢、這個啊，哇、啊、咁樣呢、這個誒。啊、基督教嗰個發展咧，我哋睇翻咧嚇呢、啊這個咧、啊、基督教同猶太教亦都係唔同嘅嚇呢個啊，基督教同猶太教嘅分別咧就係、是、啊，即係用翻頭先個講法咧，就係、是、猶太教咧亦都係適義不適人，即係講理就多過講情啊呢、這個嚇，咁、啊、但係去到基督教咧就多咗講呢個所謂愛啦嚇呢個嚇。啊耶穌咧就講呢個愛嘅福音啊，咁啊講呢個愛啊，啲仁愛咧呢、這個講法咧就多咗啦啊呢、這個啊啊咁所以咧，其實呢、這個啊耶穌講呢個愛嘅福音呢種講法咧啊呢種先就係西方文化精神裏邊嘅最高嘅精神啊耶穌嘅愛咧啊最偉大嘅地方咧啊人人都知道啦啊就係、是、咧。唔止爱朋友啊，仲要爱埋你个敌人啊！呢、這个咁就表示啊，呢、這个基督教呢、這个讲法咧，佢咧就系、是、啊忘记咗啊，或者唔讲呢个人同人嗰个阶级嘅限制，亦都打破咗呢个国与国之间嘅界限啊！呢、這个。啊、即係咧，唔係淨係咧啊，愛朋友喎、哦、嚇，唔係淨係愛同階級嘅人喎、哦，又唔係淨係愛咧啊呢、這個咧嚇、啊、自己國家嘅人喎、哦、嚇、啊，愛埋敵人喎、哦、嚇，咁、啊、呢種咁嘅講法咧，就是、打破咗人嘅階級限制，打破咗啊國家啊嘅界限啊，咁、啊、耶穌咧嚇、啊啊、要求上帝嚇、啊、寬恕敵人啊，耶穌係為所有嘅人贖罪。而上十字架啊，呢種本身就係一種仁愛嘅表現咁、啊，所以呢個耶穌所表現出嚟呢種愛咧，就唔單止係一個理性啦啊，唔係淨係講理啦啊，而係有情啊，講仁愛係一種情啊，唔係淨係啊向外啦，唔係淨係著重外表啦，而係著重講呢個內心嘅仁愛啦啊。呢、这個仁愛嘅表現咧，唔止啊貫通到去其他人嗰個心嗰度，啊甚至貫通到去上帝個心，啊咁所以咧可以話係一個絕對嘅神性嘅愛，啊耶穌咧啊可以話係一個嚇奉上帝嘅愛而去愛人，啊呢、这個因為佢代表住一種神性嘅愛。啊、所以咧，你可以話佢就係、是、啊，奉上帝嘅愛嚟到去愛人，係一個極謙卑嘅精神嚟嘅。啊，呢、這個啊，啊，因為上帝嘅愛係無限嘅，啊，影照人嘅有限，咁咧就令到人自覺自己有罪，啊，咁咧，而且跟住係知道人人都有罪，啊，咁所以基督教咧嘅講法咧，啊，就係、是、包括咗啊，你要愛上帝啦。啊！你要認罪啦，懺悔啦，啊，着重呢個信仰裏邊嘅聖潔啊，期望啊啊，好多方面嘅啊，呢、這個啊啊，唔係淨係一樣嘅啊，呢、這個啊咁樣，所以基督教嘅內容咧包括好多嘅啊，呢、這個啊啊啊，不過而家咧我哋唔講咁多嚇、啊，我哋而家咧啊重點咧就係講呢個耶穌嘅精神啊，咁、啊、耶穌嘅精神咧啊就係、是、一種要求。絕對超越現實自我的一種精神啊！啊，這個所謂這個超越現實自我的精神是怎樣的呢？其實呢，這個所謂超越現實自我呢，啊，就是你要忘記了這個現實的自我啊，這個啊，你忘記了現實自我就超越了它了、啊、超越了它呢就可以破除了打破了這個人和人之間的界限、啊、超越了這個現實自我呢你就可以向往一種、啊、 純粹絕對的所謂天心、人心、我心一個貫通的境界啊，這個所以超越現實自我呢的意思就是呢，我們不是只是停留在這個現實的自我裡面，我們要超越出這個現實的自我啊，那所以呢我們就要下忘記了我們有個現實的自我啊，離開啊，能夠超越我們現實自我之後呢，那我們就可以呢破除人和人之間的界限啊，這樣呢我們就可以貫通人和人啦啊，甚至去到天啊，咁所以呢就变成呢可以呢个呢啊贯通到去呢个人心天心啊都全部啊同我嘅心一齐贯通嘅咁样嘅境界啦。咁样呢个呢啊中国人嘅讲法呢就叫做天道性命相贯通啊，或者天人合一啊咁样嘅境界啦。咁呢耶稣嘅精神呢就係、是、一种咁样嘅超越现实自我嘅一种精神。咁樣耶穌嘅呢種精神呢佢表現成為一種宗教信仰咁樣就係呢要人心呢就要對上帝有一個虔誠嘅信仰啦。因為佢呢種精神呢呢個超越現實自我呢就貫通到去呢、這個上天啦或者上帝嗰度啦。咁所以呢人心人嘅心呢就要對上帝呢有一個虔誠嘅信仰。當你對上帝虔誠專注的時候呢就會將一切自然物質或者現實時空裏面的事物呢全部超化了即是基督教耶穌那種精神呢就是這樣的這個我們要超越現實自我去到這個上帝那裡這個當我們能夠對這個上帝很虔誠很專注的時候呢這個世界裏面一切的自然物質時空裏面的事物全部呢都覺得呢冇咁重要啦咁就可以超化啦可以呢個呢呢、這個超越呢個現實呢、這個咁我哋發現呢、這個世界嘅萬事萬物原來都只係上帝嘅創造物全部都唔係永恆嘅只有上帝先至係真正永恆而普遍咁所以呢我哋呢就要呢個呢信仰上帝只有信仰上帝先至能夠獲得呢個永恆普遍嘅生命你如果信仰呢啲世界嘅事物或者金錢財富等等無論咩都好嗰啲全部呢都得唔到呢個永恆普遍嘅你話只有相信信仰上帝你才得到这个永恒普遍这个所以这个耶稣的精神呢其实是讲一个天人相通的境界就是他由这个超越现实自我贯通到去上帝对上帝有个虔诚的信仰正正就是想这个得到这个真正的永恒普遍这种呢就是这个呢代表了一种天人相通的境界你说耶稣的精神代表了这种天人相通的境界不过这种这样天人相通的境界呢就跟这个儒家讲的天人合一呢的讲法就不同的这个始终这个东西文化不同基督教的讲法当然跟儒家讲法就有点不同这个这个基督教呢它都会追求这个天心和人心的相贯通但是呢天心就一定是高高在上的人呢那个心始终都是有罪的咁呢就同呢个天心一定是不同的呢个即人心是可以贯通到天心但是不代表人心呢就等于天心咁呢度呢就是基督教就不能够相等就同儒家讲法不同人心儒家讲法讲天心和人心呢最后相通呢 是一样的结果咁就不同的这个咁所以基督教呢因为讲人呢那个心呢始终都是有罪的所以他结果始终他都要呢就仲讲这个忏悔讲信仰讲祈祷这个 咁樣呢啲咧就係一個信呢個懺悔啊、祈禱啊呢啲咁嘅方法咧，就係一個連係天心同人心嘅一啲方法嚟嘅。咁樣就通過呢啲方法咧，可以將呢個人心同天心啊貫通起上嚟。不過咁樣將人心同天心貫通起上嚟咧，從另一方面講，亦都將人心同天心嘅距離係推遠咗啦，咁樣。咁所以咧，基督教講法咧，始終咧同呢個儒家講法咧係有啲唔同嘅，呢個基督教嘅精神到底係點樣咧？咁我哋下次咧會繼續講，好多謝大家。